时间是未来，地点在宇宙，在黑暗无穷尽的宇宙当中，有几位全宇宙最伟大的冒险科学家正驾驶住红色的瑞星号太空母舰飞翔紧，他们就是 Tasku 和今日上来的朋友了。不过人人都叫他们做晒呆全面体的。 欢迎大家收听晒呆全面体，我是 Tasku。 我是马仔。 我是阿明。 Hello， 讲什么的？ 喂，系啊，仲有阿芬芬，系啦，咁佢转头仲有 Mipser 啊，同埋阿 Peter 会翻嚟同我哋讲一个，又有一个特地环节嘅，都系继续讲呢个太空武器吓，点样即系啲点样，其实啲点样喷射啊，其实我估系啊，意思系吓，即系点样佢哋点样咩原理嘅，嗰啲咁样 ，OK， 好，好啦，咁啊。因為紛紛就有嘢做啦，咁就不打大不咧，又趕到翻嚟喎。本來今日拜都未得，係啊，咁啊不打完成咗呢個台灣之旅嘅咁啊，仲有咧就幫我哋睇咗一套咧香港未上嘅嘢，啊，即係台灣嘢咁啊，梗係唔係台灣嘢啦，台灣上啫。咁就係呢個高達嘅 NT 啦，咁啊已經做緊嘅人哋大佬，咁我哋係情人節做嘅，我見到啊，唔知點解咁奇怪嘅大佬啊，咁啊。情人節你會唔會睇高達嘅咧？其實咁樣嚇，哦，我明白，即係俾啲光棍睇係咪？唔知啦，係唔知咩設定？ 光棍救星啊，係啊，冇錯。 嚇咩啊？ 光棍救星咯，嗰日係啊。 咁樣係嘛？嗯 ，OK， 好，咁啊，一陣會講埋啊，我哋直情講埋古仔啊，係啊，穿埋去下底嘅啦嚇。好，咁啊，一陣講高達 NT， 咁啊，另外仲有一套咧，即係其實都唔知算唔算科幻啊？發生喺未來嘅係咪真係科幻咧嚇？吓、啊！我哋讲嗰阵都会质疑呢样嘢嘅，大佬 系 系啦，咁系咩嚟啊？韩国戏，但系你唔好以为拍一场唔韩片，唔系全英语对白嘅吓、啊。刘德华、舒淇 系 唔系咁流嘅人嚟嘅？其实咧，实质冇乜韩国人做嘅，主要都系鬼佬做嘅，即系佢拍到西片一样啊。边套啊？阿明唯一睇到 《光天部队》啊。 哦， 即系我哋里边唯一睇到啊，就阿明睇到嘅啫。咁我哋都系陪讲啦。轟天部隊唔係轟天猛將啊！啊，咁啊，假設喺呢個2020年啊？ 24年 係啦。咁啊，哇！咦，竟然有一個驚天國際嚇嚇，唔、知咩嘢嘅政治陰謀，係 係啦。 啊，不過都冇乜特別嘅，係一陣講嚇。咁啊，總之主角又唔係咩超人，只不過就係其中嗰個部隊裏邊嘅成員嘅啫，係啦。咁啊，盡顯啊，而家南韓對北韓嘅擁抱，跟住就仇視呢個美國，就已經露明明噶啦。而家 OK， 哇，佢仇視埋你中國，夠膽死咁似，係 啦。 咁特別嘅一套戲咧，都唔使旨意喺中國上映噶啦。OK， 咁不過咧，台灣同香港嘅反應唔錯，啊咁一陣講下啦。OK， 嗱，咁戲又好冇乜嘅啦，因為今日禮拜不打啱翻嚟啦，未有對身啊，咁同埋。唔好舒服啊，不打就把聲出唔好聲，咁已經而家夾硬同我哋錄呢 part 噶啦 ，OK， 咁所以未必有吉不打電視啦，今日禮拜係咪？ 係啊，冇啊，冇啊， 係啦，主要都同大家講講到高達啦，不打好唔好？一齊講 ，OK， 好就係咁。咁另外當然都會有一啲劇啊，係咪？ 係。 咁竟然咧，嗱，咁我哋會有啲即係講開嗰啲會講下發展如何啦，藍皮書咁唔緊要嘅呢啲嚇，一陣總會提及噶啦。咁但係呢有啲新嘅要介紹俾大家喎，竟然不約而同呢日本同韓國又有喪屍，仲要三套，一上三套劇嘅，嘩黐線嘅啫。係啦，韓國嗰個仲要係 Netflix 嘢嚟喎，劇就係 Netflix 嘢。嘩咁咩嚟咁一陣再講下，三套一齊講喪屍嘢。係 啦。 咁你要睇靚女，即如果你覺得佢係靚女咧，即係，而家你知日本啲靚女文文地嚇，咩話？歌叫咩話？齋藤飛鳥。其實真係咩咧？即係咪真係那些年日本版嗰、那個啊？係咪真係？ 日本沈佳宜啊？ 係即係日本小籠包啊？係呢個都符合嘅，個面都幾包係啦。 係啦， 呢樣嘢嚇咁啊，成套嘢竟然咧就喺度係咁影住佢喺度懶靚行嚟行去，我搞錯咩戲喺度得咁有一套我完全冇期待嘅，另一套咧講佢哋有做啲無謂嘢嗰套咧，我反而覺得好睇啲嘅。點解會咁嘅咧？就咁會講啦。OK， 今次韓國嗰套咧係係 嗰套咁樣， 即等住講啦，等住講啦嚇。 係啦， 咁仲有另一套韓國嗰套咧，係又係玩古裝嘅。 係啊， 李思潮先。 系啦，咁啊啱啱新鲜滚热啊，叫啫六集嘅啫，第一季嚟嘅啫，未完嘅，系第一季嚟 嘅。 好，唔系完咗啊，未完嘅。Okay, 好，一阵讲好冇。好，咁一阵睇下仲有咩加料。OK， 好就系咁，系咪？好，咁啊好啦，数榜先啦。 第一位二能三， 系哇，继续保持啊，正常嘅，系啦，系咯。虽然都好似都系仲系有啲人唔中意咁，但系又唔系好影响个票房喎，好似 系啊， 即系佢叫做 keep 住入场睇喎， 长线冇跌过喎，第二个礼拜 系咯， 都系 咁，即系应该都受啊，班观众系咪算系？ 系， 如果从咁嘅角度睇啦吓，我唯有吓系点样玩？ 香港嘅普遍新嗰代同我哋老中嗰代都中意喎，系啊，普遍都系啊。 咦？点解唔到啊？点解会唔得？有冇解释？ 以往又都会相反意见嘅，呢个就 O K 喎。 好奇怪， 就 O K 啦。啊，风格上， 佢哋冇唔满意，最屘冇真系大战啊！喺个大楼度啊，嗰啲嘢咩？ 我呢个发行做得好嘛？佢好早话咗俾人听，佢系非一般。 哦。 觉得个定位已经 哦。即係其實最緊要穿橋啦，即係話俾大家聽，你懶神秘乜都唔知咧，其實你自己賴嘢嘅啫。之後係 波個勁大翻入對唔係 係啦，冇錯啦。即係其實 佢預期咗一樣係啱。 呃你入場就係諗住呃你入場呢樣嘢咧，可能或者你贏咗個頭啊，跟住輸個尾嘅。係 啊， 係啊，係啊，可能你呢度咁樣，你哦大家都知道係咁噶，呢個好另類嘅。咁你哦係啊，係好另類入場你都知啊。咁你出咗嚟依喜出望外嘅時候你真係話好嘢，好真係好睇㗎，咁你多啲 frame 跟住咪我尾靚咪得咯，長尾效應好緊要嘅。 嗯、 啊，你第二個禮拜冇縮喎，咁樣好勁啊，真係，係啦，同埋因為咩？新年前啊嘛。 嗯，係啊，係啊，係啊。 係咯，咁呢套內地點㗎？有冇咩？ 未上 ，OK， 好。咁啊，呢套應該都會上嘅，係咪？可能過完年之類啦，有機會係嘛？ 唔清楚呢、這個，不過北美個反應好似幾好喎，都 OK 噶 ，OK 噶、 啊，三日都收四千。 咁講係咪好好啊？即係 OK， 即係你以 M 呢三日人直情係，如果你計翻票房，我今次算復活㗎啦。 哦，係。 係啊，你之前就唔係，因為之前就喺細院做嘅啫，唔會擺喺大院做㗎。之前撕裂都唔係擺喺大院做㗎。 如果計個成本贏嗰啲嘛， 係點解咧？仲低過撕裂啊？ 我唔知啊，但係其實我睇翻可以2000万美金嘅啫， 係咪 啊？係啊，唔係，但係撕裂咧，佢仲犀利啊！佢900万美金拍，但係收2亿几啊！佢全球係啊，呢套唔知啊個成數效應過唔過到佢啦，唔知 嗯。咁可能都班演员都返嚟撐返个导演啦，会唔会呀？ 係。 即係全部即几乎都係之前出过嘅角色，係咪？ 冇错。 係啦。连个細路仔都唔换人，大个咗继续嚟咁。咁係啦。咁可能都唔係即係可能唔係收佢好贵呀，我相信片酬係咪？咁呢度你就算最贵都係 H 教授嘅啫，我估会唔会呀？ 应该係。 一波 Trilly 應該縮大嘅咯喎，係咯，你仲係以前咩？係咯，係咯 ，Samuel Jackson 不嬲都唔係好貴啊，係 係咯，波產啊，所以係， 同埋最出力做得最辛苦應該都係 S 教授嘅今次。S 教授係咯， 啊，咁變咗真係，但係可能佢都未必話會獅子開大口咁啊，因為可能都知道都冇 S 教授做嘅啦，都下次係咯，咁啊未必揾翻佢啦，係咪 ？Marvel 係咪？係咯，嗯。呢個世界光頭嘅人又唔係少，係咪？唔使揾佢剃光啦，係咪？係咯。咪得，但係佢呢度都好似仲 keep 住係咁光頭咁喎，係咯。 係啊，係啊，係啊。 係咯，點解咧？我有咩玄機啊？唔通仲有做一組 S 教授？係咯。 唔係，即係佢改變路線啊！佢個體型都唔同曬啊，同以前。 或者佢要連翻戲啦，因為上一次係拍緊 S 教授，即係光頭咁，冇理由今次突然間又有翻頭髮啦，跟住話咧原來係假髮咁呃你咁啊！好 ，anyway， 咁呢套我哋都覺得係 OK 嘅，咁啊唔話如果真係都未睇嘅朋友要睇睇啊！今次係好另類，好另類去講超級英雄咁。嗱，我覺得咪係咯，即係你同一個題材嘅，我哋就希望見到有多啲唔同嘅。即係發掘多啲唔同嘅角度啊！即係個題材一樣啫，超級英雄咁今次呢個咪唔同角度咯。喪屍咁你諗咧，喪屍話都拍到盡啦，唔係喎。今次嗰三套劇啊，又有啲新嘅角度嘅，係啊。咁你冇諗過嘅，係啊。咁一陣講啦，好嘛？ 系咁其实都系想睇下啲新嘅，即系你煮嘢食都系想有冇啲新嘅煮法啊，大佬唔好成一样啊，系咪？系咯，好，好，咁呢套未睇，快睇啦 ，OK， 好，继续快数， 系第二位《光天部队》， 哦，就系呢套韩国电影啦， 系啦，冇错， 佢话反应好似都唔错喎，香港， 系啊，系啊，系啊， 咁其实佢多唔多场？多唔多场？ 222场， 我唔少 ，OK， 系啊， 唔少啊，系啊，系啊。 系啊， 系咯。咁你话嗰个主角系边个咧？ 海宁 啊，与神同行嗰个三神官嗰个 leader 啦，系嘛？系咪？ 系啊，冇错冇错，何庆宇啊，系嘛？ 嗯，系啊， 嗯，系啊。 咁啊，出名啦，系啊，冇错。 咁啊冇啦嘛，因为其实佢都唔系咁多韩国演员啦，另外一个都已经系啊金正恩嚟噶啦，系啦，即等同于金正恩嗰个角色 嘅。第二主角系个雨衣嘅，系啦，系啦。 咁啊，最可惜冇女喎，今次呢下先特别得嘛，真系冇女嘅，系啦。Rambo 都整翻条女噶，佢话冇嘅，真系冇，真系特种部队战斗，系啦。咁不过可能呢样嘢系 有女 CIA 干部咯，系咯， 系 有鬼婆干部啊， 鬼婆系啊系，即 系 有个阿 M 喺度咁样类似啊， 系啦，类似啊，系咯。 阿 M 啊，即系阿毛啦，系 M 即系毛啊嘛， 系啦，冇错。 好咁啊，但系好似都几精彩嘅，系咪啊？明话系咪？ 冇都唔错，值得入场嘅。不过就唔系啲人讲到咁精彩啦，我又觉得都系好睇嘅。其实就 唔系喎，因为明话话《战狼二》仲精彩啲嘅喎。 如果讲打嗰方面，两方面啦，动作场面同埋將外國演員同中國演員個磨合啊，兩方面戰狼二做得好過佢咯。 但係呢度係用實戰噶，唔係打功夫噶。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所以你好難比較嘅，因為呢個係槍戰。 係啊，同埋可能因為點解戰狼二容易處理啲嘅嗰個磨合，因為咧佢嗰啲鬼佬咧全部都係奸角啊，好樣板咁做就得噶啦，同埋俾佢打咁就得噶啦。但系呢一度咧，佢有啲隊員咧要有啲互動嘅戲啊，所以就爭啲啦喺呢方面就佢難處理過《智能二》，因為係啦呢方面就 唉咁個主角本身又唔係撈開荷里活，咁啊講英文當然有少少障礙嘅。 係另外一個問題啦，係啦冇錯。 嗯，好，咁一陣會長講啦 ，OK。好，跟住第三位係嘛？ 第三位《綠寶女友》。 哇！喺呢套 clip 好似咪升咗添喎，係咪啊？ 好似。是差不多我记得就 是 OK 是那就看看但是未看又是另外一些我提醒一 下 好好下一位 是第四位失驚無神一家人 哦即是變形金剛上一集變形金剛卡士是吧 是的 黑熊華寶加大波靚妹是的咁系咪都系要有变形金刚情意结就去睇啊？ 唔知喎，可能睇笑啊谂住。 系。掟翻上个礼拜以为，话你以为系变形金刚啊，入错场啊？ 会唔会咧？唔系唔知喎。 因为谂住，喂，我哋去睇变形金刚，一指指啊呢套，咦乜唔系呢套变形金刚咩？啲人喺翻晒度噶喎，咁啊。 而家啲人唔系见到变形金刚反而唔睇嘅啫。 系咩？咪就系呢套咪见唔到咯？ 嗯。 系咯，唔知佢啊，系咯。咁 anyway， 咁可能几怪嘅，系咯。好，下一位 系第五位水行侠啦。 哦 ，OK OK， 仲喺度嘅系。 系啊， 即系过到年啊，系咯。 系啊， 嗯，即系应该农历年都应该仲 keep 住嘅，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 应该 keep 到农历年都继续嘅，系啦。好，好咁样唔使讲啦，呢度系嘛？而家几多场啊？剩翻几多场？ 115场。 系，哇，咁都 OK 啦，你做咗咁耐都仲留翻过百场俾你。 系啊， 系咯，咁即系都仲有一定嘅人，哇，咁即系有人翻睇噶啦，去到咁嘅程度应该。 有， 我都睇咗两次。 系啊，我都睇咗两次啊。系啊，我都 睇咗两次。系咯，咁可能新年冇嘢做又睇多次，系咯，好，咁睇下点。系，因为新年嗰啲我哋应该都会讲噶，系嘛，其实系嘛。 系啊，系下个礼拜系咯， 系咯，之后等阿明介绍啊，系啦，又唔系我哋谂咁噶喎，原来好几套都系咯，我谂到好差噶嘛，系咯，好，再讲，好，下一位 系第六位 家和万事惊。 系咩嚟？ 港产片啊？ 系 呢个古铁乐 合拍片啊，唔好话港产啦。 合拍嚟噶 咩？系啊，合拍嚟噶，合拍嚟噶。 合拍片系点样咧？边个做咩咩料？ 背景咪香港 真戏嚟噶，系咪真戏嚟噶？ 真戏 贺岁 第一套 贺岁 片 可以话 今年， 嗯，哦，系啦，哦，呢套系贺岁片，咦，咁啊未睇喎，系咯，唔系讲家和犬线万事惊啊嘛，系咯， 唔系， 系咯，都冇家和犬线啦，而家系嘛， 系啊，讲地产收楼嘅呢一个就系啦， 哦，咁样嘅 ，OK， 嗯， 系，但系都系笑嘅啫，系嘛，应该都系， 系啊，系啊。啊！边个编剧啊？张大明编剧噶嘛？ 啊！咁奇怪，咁边个导演噶？ 邱礼涛。 哦 ，OK， 好。咁之后如果睇到再讲啦，同一众嗰啲贺岁片，好嘛？ 系咯系咯。 未知系点，系咯。咁啲人得唔得？而家咁做紧，而家反应点？反应点啊？不打冇嘢讲。唔得，唔得嘅。 但以合拍片嚟计，上到第六都算系咁喎，因为可以落到底噶嘛，不嬲合拍片可以好惨噶嘛。系啊，好少算 系 咁 啊。咁你话合拍系个程度到咩程度咧？你怎睇啲星系咪都唔系好多大陆人啊？嘛， 全港星喎， 香港星嘅，但系成个背景佢做紧嘅嘢都系国内嘅。 哦，系啊， 咁 哦，即系佢个故事发生喺国内嘅直情。 系国内城市 系啊。诶，咁唔怪得，咁唔怪得内地啲票房都炒啦。如果咁样嘅话， 啊，点解咧？点解咁讲咧？ 因为嗱，我留意过最近好多合拍片都系啊，你个背景搬离开咗香港咧，就票房高嘅唔多噶，即系杀破狼例外嘅啫。你睇下咩追捕啊等等嗰啲，好多都系唔得噶。系啊， 即其实佢哋反而想你发生翻喺香港，即系内地观众。 我觉得系咯，系咯。咩 L 风暴啊嗰啲 系嘅， 又 OK 啊，系咪先？ 都系嘅，你唔好讲港产片啦，变形金刚无端端打到去上海，啲人都话做咩打嚟中国做咩啫？我想睇外国啊嘛。 系。 我俾咁多钱入场都系想睇下外国啫，你又俾我睇翻我屋企楼下，咁系咪好失望咧？系咯。 可能系啊，系啦， 系咯，嗯， 呢样嘢啦。 即系冇人我参加旅行团由我屋企楼下噶嘛，系咪？ 系啊，即系好似黄子华有集同碌少咁样讲，我沟条鬼妹，结点知同我讲国语变咗个白妹，一样道理。 嗯， 系啦、 啊。哦，咁又唔同咁样。咁个鬼妹起码系鬼妹嚟噶嘛？唔系、啊，咁我又唔认同呢样嘢。我咁个鬼妹识同我讲广东话，我一正喎、啊，点解有咩问题咧？ 哦，咁啊系。 点解唔正咧？系、啊，咁你自己上网睇下嗰啲识讲广东话啲鬼妹几好 sell。系嘛？啲KOL 系咪？点会啫？我呢个比喻错喎、啊，系咯。 诶，佢嘅口味啦，呢样就。 首先讲国语已经又好过去讲英文啦，咁直情讲埋广东话更加正啦，系唔会咩？系、咯，一定系啊，点会唔系啫？系啊，系啊。 嗯。 好，哇，到下一位。 系第七位，职场女王攻略。 咩嚟啊？咩片嚟嘅先？首先。 西片嚟。 职场。女王公娘，讲咩噶？有啲上位嗰啲故仔， 系讲女性嗰啲喺职场嗰啲咁嘅。 知唔知啊？呢套不打有冇咩？有冇知唔知咩？ 其实我 真戏嚟啊！ 有派飞噶，都有啲影评人话 OK 噶，系啲即系女性就讲商战咯，即系啲喺商业战争咁。系、哦、啦。咁又有啲講 唔係講辦公室鬥嘅，即係唔係現代版燃氣攻略嚟嘅。 但都有啲講佢點樣上位嘅，有都有嘅，係即係 有冇啲咩星做㗎？有咩星做有？ 珍妮弗羅帕斯。 哦 ，Jennifer Lopez 啊。 係啦，哇！佢個等正啊。 咪個名咪話咗俾你聽咯。 係，冇錯。 Jennifer Lopez 啊嘛，佢個名叫做。 係。都話買保險㗎，個 Lopez 好似買咗 嚇。咩啊？ 个 law pad 好似买保险喎， 个 law pad 啊，要个 law pad。喂，大佬人哋连个名都咁叫，点会唔买 law pad 个保险咧？我明系卖点嚟啊，呢个大佬。 系啊， 佢个姓都姓 law pad 嚟啦。OK， 好，咁啊，佢做主角，咁有冇再冇其他人噶？冇留得一个噶。 其他啲唔係好識嗰啲星座。 嗯，唔緊要，咁所以呢個係現實嘅，即係現實故事嚟嘅，就講職場上位故事啦，即係嗰啲乜乜乜乜升職記嗰啲啊嘛，大陸嗰啲係嘛？ 係啊係啊，睇啲簡介詞係乜乜乜升職記嗰啲咯。 系啊，即系而家嗰啲最 cheap， 我哋都讲过啦。嗰啲你攞啲黄精嗰啲，嗰啲系拍做荷里活片会收得噶嘛，系咯。 系。 下次拍精装追女仔嘅啦，系咯，叫佢哋系咯。 系冇错。 只要你转咗复仇者嗰班人演吓，阿曾志伟、阿叻同阿冯瑞凡咪点啊？ 嗯，系啊。 同一班人演翻，即系复仇者嗰班人啊，我先系做翻精装追女仔成个古仔出嚟。唉、哎，我咧直情会 best picture 啊，分咗我觉得系 啊，系啊，冇错， 即系如果黑炮都可以，即系有机会攞到啊，点解呢啲唔得啫？系咯， 嗯 嗯，好，下一套 系第八位大黄蜂啦。 哦 ，OK， 都 keep 住系咯， 系啦， 都 keep 住。咁仲话啲人唔中意变形金刚，咁都可以啊嘛。 嗯，系啊，2000多万 嘅口碑啊，其实应该我觉得。 唔系，我哋唔系话佢好似系反而越战越勇嘅咩？ 我冇话好勇，但系起码跌得慢啊嘛呢边， 即 系 唔好似咁样咯。 冇话直情抛咗出嚟先啦，最少 唔好似有啲就系赢咗个头嘅啫，消失嗰啲咯，唔系。 系佢起码冇消失，做咗咁耐，好奇怪喎。 系 咯，即系北美都仲未落噶，都仲做紧个，系啊，即系长尾效应啊，呢套嘢有系咯。 嗯 嗯。咁啊，睇怕班友冇理由去睇條女㗎，咁仲話啲人唔追變形金剛，應該都 OK 啦。係咯，內地都 keep 咗三個禮拜冠軍，係死侍異常畫嘅時候先至跌落嚟啫嘛 ，keep 唔到冠軍。 我 覺 得死侍又做多次嗰套啊嘛，咩俾細路仔睇個版本啊嘛，係嘛？ 係啊，嗰、那個剪短咗個白光鏡版啦，總之。 聖誕死侍啊。 係啦，冇錯。 嗯。红衣大男孩系 啊，系啦 ，OK， 好，咁啊，继续啦，系咯，如果都未睇朋友真系睇睇啦，系咯，系咯， 系， 即系中意 G 温嘅朋友要睇睇啦，系咪？ 嗯，系啊， 总之都唔系睇条女噶啦，都应该系咯， 系，系， 好， 系啊，第九位贝拉四百里的约定，只狗狗啊， 哦，狗嗰度 ，OK， 第几啊？第十啊？ 第九 ，就讲九系， 系 ，OK， 好，咁呢啲系狗主必定啦，系咯，爱狗之人系咯，嗯， 系，咁第十就系独行侠啦，反而， 嗯，即系阿奇连伊士活系啦， 最老嘅独， 唔知喎、啊，又真系我又见真系赞喎，啲人话系咯， 嗯， 不过赞都系第十啫， 系啊， 咩啊，听唔到，不打， 好多嘢未又话正嘢呢套， 嗯。 正嘢啊嘛，系咪啊？系咯， 系， 冇错。 嗯，系咯。 但系我都未睇啊，睇唔到，我真系冇睇。 都系十啫，都系十嘅，因为始终呢啲又唔系特技，又唔系嗰种，系啊， 唔系太长，次都少得23场嘅。 系啦，即系一套真真正正嘅电影啦，呢啲真系即系讲系，系咯，唔系靠特技嗰啲嘢啦，系咯。 嗯 嗯，不过都唔系几好嘅个评价，咁啊可以睇下嘅，大家都系啦。好啦，咁有冇啲新上嚟喺下边嘅？ 嗯， 有冇边套？ 有冇？ 我想睇噶啦。 嗱，优先场嘅就呢个恭喜八婆优先场嚟嘅，下一场嘅啫。咁、 哦、 就 哦， 系啦， 系恭喜八婆系 破 新 纪 录， 系啦， 系咩嚟噶？关于咩噶？ 阿彭浩翔啊嘅贺岁片啊，咁就有阿达达诶陈达达、陈正啊、陈日明啊，即系。诶、嗯，陈氏 中身嘅，全部都姓陈嘅嘛， 系、哦，梁洛施啊，仲有系咯， 哦，有梁陈亮联婚啊， 咁就系咯，都系阿彭浩翔一贯嘅班底嘅贺岁片啦，咁、 嗯、 就系咯， 不过会唔会已经驱风咗少少咧？呢班而家， 咁就都系嘅，咁就 系咯， 依家已经 系呢 班已经 系 最 后 三个班嚟嘅呢度， 系咩？哦， 系啊。仲有小陰陰嗰鼻講係咪先？ 嚇！唔係嗰啲唔同喎，嗰啲去到某年紀就凍齡㗎嘛。你唔會問阿胡峰啊、阿羅蘭幾多歲㗎？即佢一定係做老國㗎啦，因為去到某年紀係咪？ 嗯。 即過咗做媽媽嗰啲，做嫲嫲嗰啲㗎啦嘛。咁你冇㗎啦，再做冇㗎咯，冇再升級。 咁你呢班唔係嘛？呢班人你可能你隔幾年啫，可能你已經唔可以再做後生女啦咁樣噶嘛。咁即係呢度佢哋呢班好明顯都唔係後生女啦，係嘛？ 唔係後生，咁就都做中女㗎啦，佢哋都係啦。 即係中女㗎啦，呢度講 OK。 係啦。 但你都冇講佢講咩喎？咁講咩嘅咧？ 講乜嘢啊？ 講咩咧？故事關於咩嘅咧？即係班八婆咩 shopping？ 揾人奶啊！揾人奶 啊！係啊！ 咩話咩啊？ 飲即係飲咗老細之人奶。咁喺個收工前要整翻個人奶，神不知鬼不覺，即係偷龍轉鳳。佢唔覺意俾咗個客飲啲人奶。 係啦，嗰下係四哥嚟嘅。 四哥嚟嘅，係啊，四哥嚟嘅。 四哥飲人奶。 係啊係啊，冇錯啊。 係個老闆叫 Isabella 咯。 係 Isabella， 係係冇錯冇錯。 咁點樣整翻出嚟咧？可以。 咪就揾個人奶嘅換翻咯。係啦係啦。以人奶換人奶咁咯，你當係。 即係玩人奶啊！竟然今次核突到， 係啊都幾俗嘅嗰陣，係啊，又係西族喜劇嗰只嚟嘅。 喂，其實佢又唔係攞嚟驗你都鬼知咩咩唔求買牛奶都得啦，係嘛？如果係咁， 要餵翻佢先知啊嘛， 餵翻先佢，餵個 B B 咁嚇，即係哦，即係佢會睇下嘅。 咪都半透明㗎嘛，個奶樽會，即係你冇得話 係係係 帶落去咁。 係咯，求其補啲嘢落去咪算咯，係咯。 之前係香港有單嘢係有個男人飲咗公司有個啲有個女職員嗰個啲奶啲人奶係 咁 所以係諗咩報咗警走咗去捉咗佢。 哦，點解咧？又話佢話佢咩咧？非禮。 話佢偷咗佢。 哦，你話非禮佢啫。我以為佢即係隔住個奶樽咧，啜佢奶咧，以為係間接，係啊，係咯，唔係嘛，即係唔係 me too， 即係告佢偷嘢啫，係嘛？ 係啊。 哦，咁好啲㗎啦，已經咁樣係咯。 我唔知喎，佢最係告咗佢。 咁咪求其揾啲第啲倒翻落去咯，真係鬼知咩？ 唔係，應該知嘅應該。 稀啲係嘛？稀啲加水咪稀啲咯。 咁唔知啊？ 飲死個 B B 先知㗎嘛，係咯，未死唔知嘅。到嗰啲唔知咩女唔飲得嘅喎 ，O K， 即係講佢點樣揾翻啲人奶翻嚟係咪 ？O K， 係啊係啊， 好咁 有一套應該十二位係咪今個禮拜先做？應該係第一眼戰線啊！ 哇咩嚟嘅咧？ 西片 係 今日禮拜先上嘅新片嚟嘅， 咩嚟㗎？咩戲嚟㗎？ 西片。 我知啊，咩戏嚟嘅？科幻片啦、啊， 战地记者嘅， 吓、啊？ 战地 记 者 嘅，好嘅，好嘅， 冇咗只眼咁就采访新闻咁样嗰啲咯。 系，咁冇咗身，冇咗只眼，点样去战地记者咧？ 单眼， 我单眼，我单眼， 系即系阿拉伯之春，直话个记者去影，系啦咁样，系啦。 嗯，我讲呢啲嘅 ，OK， 有冇星座啊？个重点系。香港是讲呢啲嘅， 又哦，干姜罗嗰个女主角做嘅应该， 啊个记者系女人嚟嘅咩？ 系啊， 系啊， 哦， 仲要单眼嘅， 单眼妹，哦， 单眼婆应该唔系单眼婶，应该又唔系妹咯， 单眼婆，哦，哇咁样，咁啊唔怪得郭顶嘅啦，系啦， 哇，但系佢排到十二都算咁啦，如果呢啲戏系嘛， 有几多场到啊？ 14场， 以为咁好爆噶啦，可以十二位。 我都覺得 係爆曬㗎啦嘛，咁樣係嘛，場場爆滿㗎咯，係咯，嗯，咁啊係或者好睇嘅，嗯 嗯， 都對一般觀眾應該興趣唔大啦，係，嗯， 咁另外一題啊，另外一題第26位嗰套咧就係《斷崖式》，史詩式中國《斷崖式》票房嗰套啊，《地球最後的夜晚》係正常嘅，今個禮拜香港啊，係啦， 係， 梁家榮做嘅， 聽過。听个名字你以为科幻片啊，系嘛？ 系啊，冇错，系啦。 唔系，刘嘉玲唔系啊，呢套好似系啊，阿汤唯啊嘛。 汤唯系嗰套， 呢个刘嘉玲。 汤唯系嗰套。 哇，周瑜喎，汤唯刘嘉玲完全点解会联想到嘅咧？系咯。嗱，总之就唔系科幻片嚟噶啦 ，OK， 就系文艺片嚟嘅啫 ，OK， 咁啊。 是如果今个礼拜仲有23位嗰个浮沉大叔 是咩嚟 啊？咪中年危机讲游水好似 哦， 中 低片嚟， 中老跳韻律泳啊， 低片嚟嘅， 系啊，法國片， 法國片啫，哦， 系啊， 喂，點解啲中老仲要肥佬嚟喎？我估係咪？ 係啊，還 冇乜頭髮咯，我見到係嗰啲， 即係唔係一班有型嘅大叔，係仲要真係大叔咁嘅款，仲要跳韻律泳咁啊？系咯，你估系嗰啲咩几多个跳水的少年嗰啲啊？系咯，定嗰啲咩水泳部啊？咪几个美少年嗰啲人，梗唔系啦，系咯。咁啊，呢个会唔会真系喺艺术中心做咧？定古天乐咩鬼嗰啲啊？ 唔系喎，有十场嘅喎， 有十场啊？咩院做嘅？ 古天乐有做，但系都系首先百老汇咯， 系咁啊，百老汇电影中心， 系百老几个百老电影中心同埋IFC 都有。適應都有，係啦，咁、 okay、 就The Grand Cinema 都有。 呢啲唔係大路戲嚟㗎啦，藝術片嚟㗎啦，屬於。 係啊。 嗯。 嗯，冇錯。 其實人哋唔係㗎，嚟到香港變咗藝術片㗎啫。OK。 係啊，係啊，係啊。 嗯。你喺香港幾可悲嘅啫。 係，冇計。仲有去到睇先，有一套叫做係啊。古董唔系幕后古玩家，系啦系啦，第三集嚟嘅，日本片。 日本片点样幕后咩边个做？ 中井贵一佐佐木壮司介绍嘅吓。 系冇女噶？ 冇噶冇噶。 哦有冇女？ 系啊系啊，讲关于老豆系古玩收藏家，个仔就唔识古董咁样嗰啲古仔嚟嘅啫吓，系咯。 哦， 嗰种 即系唔系讲佢又偷啊剩嗰啲，唔系嘅。 唔系， 哇，咁好闷咯， 玩拍卖嘅，即系玩拍卖，点样压低个价，又呃人啊，浪高个价啲出嘢嘅，即系会有呢啲， 即系都系有讲出古话，我嘅明白， 唔系偷嘢， 咁啊好睇翻啦，即系，咁啊好睇翻， 系， 好，咁呢个有冇话啲古玩识自己翻翻嚟啊？ 冇， 卖咗个 Annabelle 出去，咁就夜晚又翻翻嚟。 做个赝品咪得咯， 咁赝品就越嚟越多唔得噶嘛，佢翻翻嚟依然系坚噶嘛， 咁系喎， 系嘛，同埋你可以话咧呢个灵有鬼嘅呢个，你知唔知其实更多人会买嘅喺外国，可能咧中国系调转啦，话有鬼唔买，外国话有鬼即刻好卖好多，有鬼佢又翻翻嚟咧，你又出佢唔着，又唔系我偷嘅，佢煮翻翻嚟啫嘛，咁咪又卖咗出去咯，冇人告到你噶。 系，跟住仲有三五位嗰个咩美式禽兽， 咩嚟？ 系都系新上，都系新上。 系啊， 几劲喎！话四个僆仔，有学霸，有大只仔，有文青，有古惑仔，就走去打劫美国学校图书馆嗰个古董书。 唔系，谂偷啫，唔系打劫。 打劫啫，嗰啲偷书啊，就古董书话系值钱嘅。咁就模仿啲電影去偷，點知啊陰差陽錯咁啊有啲連鎖反應咁樣，咁啊然後就 點啊？即係扮曬 Tom Cruise 咁啊，有過濾射啊嘛， 可能。 但佢又唔係走，應該唔係娛樂嘅，佢啊走啲即係其實咁而家美國啲青少年可能啲無力感啊咁樣嗰類啦，咁似翻嗰類啦，係啦。 我真係未聽過做咩戲添啊！真係有冇英文名嘅咧？ American Animal 喂，唔係講啲女嘅咩？ 唔係仔嚟 嘅，仔㗎？哦，係 啊。 OK，冇女嘅人 ，OK， 好。 而家唔興點樣啲女㗎，一係全女，一係全仔啊，完啦， 係嘛？ 系 咯，好，咁啊有兴趣睇下啦，咁奇怪嘅题材 ，OK， 好，仲有冇？ 冇啊， 过晒钟啦， 有 度入， 仲有一部啊， 断片喎，仲有 系啊， 咩啊？咩话叫咩？ 断片，阿明讲啊，国产片嚟， 断片潜逃夺宝就内地片嚟嘅，咁就阿葛优、岳云鹏系啦，咁就阿蔡卓妍都有做嘅，系。但系喺内地系炒晒噶啦，个票房又收5000万嘅啫，喺一月。 边个嚟噶？蔡啊？边个蔡卓妍？蔡卓妍 啦，俾阿 sa 咯。 阿 sa 啊嘛，啲人就知阿 sa 啫， 系 咁就其实系 真人啊，大佬你讲个真名啊？ 系唔明白？系冇系讲啲人喺谂住有个发达大计，就喺呢个嗰啲海洋馆嗰度偷海豚咁样嗰啲古仔啊嘛，系啦。 跟住攞去做咩海豚肉啊？ 我唔知攞去卖俾外国啊？ 唔系啊嘛，卖翻俾外国。外国运嚟 啊 嘛，好似系嘛，我哋讲嘅即系啲中华白海豚嗰啲系嘛，你先系。 佢又冇啲简介，又冇写系咩海豚，总之系海豚啦。 点解唔捉熊猫咧？ 系咯， 系咯，点解系海豚 啊？系咯， 海豚系国宝， 咪熊猫系国宝系咯，应该 海 豚先啱啊，系咯。 点解海豚咧？我真系唔好明白。 系国宝，我真系唔明白。 中华白海豚咪特别啲咯，佢又唔系系咪？ 佢冇写明系啦。 点解佢冇结过嘅咩？ 冇啊！佢第一次喺度谂呢啲嘢嘅啫嘛，佢谂起 冇 结 过嘅。 系啊， 即系点啊？即系佢冇突出行动嘅。 咁唔知啊，佢冇睇啊，我就系有、 哦、 可能有嘢搞过，但系最后冇做到咁样嗰啲啦，系咯。 唔系啩？咁垃圾？ 有机会，所以套嘢系收50,000,000嘅啫，喺内地都系炒晒噶啦。喺个黄金档期都系，系、 哦、啊。咁会唔会走去睇阿 sa 另外嗰套啊？走去人哋唔知边鬼度影展闭幕礼嗰度巴巴闭嗰套好啲啊？ 咁啊，咁到时先知啊，咁就 又话佢咩背面全裸坐喺浴缸度抹晒鼻咁，但系背面全裸咁样系咯。 Oh my god！ 系嘛，非分男女嗰套、 啊、叫咩叫做？ 非分男女啊，系啊，嚟紧唱噶，嚟紧唱。 系啩，系咯。系咯，冷静咁又话咩咁样？唉，又话影后啊，真系大镬啫！ 影佢后边个影后， 唉，系啊，影咗后边啦，系咯， 系啊， 嗯，好，咁啊，睇下点啦吓，我就真系冇兴趣啊，影埋前边都冇兴趣啊， 系咁多，系啦， 好，咁你咩神手尾门啊？快数埋啦，收工呢 part 最尾43位，《我的英雄学院》剧场版两个人的英雄啊， 剩翻几多场啊？ 一场 ,ok。 但系我谂北美个票房好劲喎呢套。 系好 系 咩？ 系之前上啦，咁佢系攞咗好似如果大约唔知第11定第12位系日本动画响北美最高票房。 咁犀利， 史上。 佢龙珠超之前系嘛？ 系龙珠超之前上 啦。而家就全部都龙珠超啦，个个都。 龙珠超而家系攞北美日本动画第3最高票房。史上， 唔系都未结算， 哦，唔系应该赢唔到噶， 我赢唔到噶啦 ，OK， 好， 因为难啲啊，因为第二名同佢争一倍而家仲， 边套咧？ 都系比卡超之前， 比卡超第一就李德明治啊嘛，系咪都就话， 唔系第一都系比卡超， 啊第一都系比，哦，咦，咁即系李德明治即系输晒俾你噶， 哦，如果你计 北美 系 啊，北美 OK， 咁啊系北美点会中意李德明治啫？好啦，咁讲到冇， 好啦，系数埋，冇啊，唔使啦， 快快啲啊喂，数埋啊喂， 系42嗰个就系头先话断片之， 嗰个就系二号，好， 系41就劲舞钉精癫， 系，好，即系多，即系咩嘅， 即系上次讲嚟，我见到几个跳舞 啊，哦，你韩国戏嗰度。 是啊是啊。 在个军咩集中营咁咩话 是 父母嗰度。哦明白好好。咩嗰啲全部都系即系层次好少嘅啦成班系咪冇办法啦。曾经 OK 嘅系啦。好。差 唔 多。好就系咁。好咁冇补充啦系咪 冇啦。 好咁以上香港观众用脚同荷包去投票咁你呀以作参考真系唔需要信晒。你呀你唔同嘅选择。好啦，咁我开始讲戏啊！唔中意穿桥，唔中意听古仔嘅朋友就熄机。好啦，讲呢套今个礼拜算系相对啊，冇科幻片里面都算系，起码个题材怪啲，因为佢都 近未来喎、 啊，即系起码发生喺未来，不过就唔系好远嘅未来，系啦。咁啊，韩国片嚟嘅吓，咁啊唔好误会，唔系同轰天猛将嘅冇关系嘅 ，OK。虽然佢叫做轰天部队啊，咁啊，得阿明睇咗嘅啫，其实而家暂时睇下，咁啊，讲下啦，阿明。 好啦，咁呢套就係轟天部隊啦，咁就個主角呢就係、是、何正宇呀，咁即係與神同行呢邊個角色呀、啊、芬芬你記唔記得， 即係話個三個死個三個神官嗰個隊長呀、 啊、隊長 係係啦冇錯，咁呢部戲呢佢個故仔呢就大概係講2024年啦美國大選嗰一日呢，咁就派咗隊僱傭兵呢就走咗去北韓嗰度啊，就諗住夾啊嗰、那個嘅最高領導人啦，咁樣嚟咗挟持 佢。有冇直接講係金正乜 㗎？冇講，淨係佢只係俾個代號叫君主嘅，係啦。 OK。 係啦，跟住就其實就係、是派一隊 邊個派啊？你搞清楚先，你頭先又講又講緊韓國又咩？邊個派？ 美國。 美國派 ，OK OK。美國大選緊喎，點解會？ 係啦。 係邊個派嘅咧？ 就係、是、其實係總統落 order 嘅，跟住之後就叫啲CIA 啊咁樣嗰啲嚟去揾僱傭兵去做，係啦。 邊個做緊總統嘅？2024年係。 一個男人。 系点样噶？点样噶？ 白头发又肥肥地咁样嘅。 有冇系即系个样都有啲似戴紧个假发咁样噶？ 咁未至于咁就系啦。 有冇叫 Donald 定咩咁啊？ 冇。 哇，唔系啊嘛，咪得心咁啊。O K， 好 啦。 咁整咩咧？咁佢到底咁嘅行为啊？到底对佢唔通对佢连任有帮助？即系我唔 系 好明白， 冇错噶， 有咩关 系？咁样其实佢系谂住逼韩国唔系系北韩就呢个解除核武啊咁样嗰啲嘢嘅，跟住之后咧咁咪可以美国喺为世界做到啲嘢，咁咪帮到佢个民望啦，系咪先？跟住之后佢咪可以攀升咯，跟住之后咁咪佢咪赢到个大选咯。其实 听落有啲荒诞啊！ 咁少 佢咁样写。佢咁樣寫啦，個故仔就係 咯，唔會喎。 跟住之後咧，佢派咗佢哋過去一隊僱傭兵過去北韓嗰度咧，就諗住捉佢哋嘅時候咧，點知咧就黃雀在後啊，竟然俾另外一隊嘅部隊咧就先過佢哋去去到嗰度啦。跟住之後就 去到北韓係咪？即係 係啦，冇錯，去到北韓 係咪啊 ？Tim Stankel 係嘛？嗰個就係嘛？ 唔系， 点解刺杀咗阿金正恩啦？哦，咁样系 嘛？嗱，系啦， 就南韩派咗队人去，你先系。 唔系，嗱，系边一队人去咧？佢讲到明系中国嘅。 中国派一队人去做咩事咧？保护阿 系啦，原来咧就系嗰队雇佣兵咧，就佢哋啊想去到嗰度系屈美国去做一啲嘢，跟住之后刺激到北韩嗰度啲人嘅情绪啊。跟住中國同埋北韓係盟友嚟㗎嘛，跟住之後可以借啲耳呢就可以統攞埋北韓嚟去攞埋北韓囉，中國係。 咁即係喺呢套戲裏面中國係奸國嚟嘅。 係美國奸中國更奸。係啦。而且佢亦都搵嗰對僱傭兵呢係鬼佬僱傭兵嚟嘅，所以呢俾人哋影咗出去嗰啲影像咧，掟咗出去全世界睇到啲新聞咧，會以為係美國做嘅，仲會係。 係咯，即係你成日咁講，我又去派咗吳京嚟去，咁屈唔到美國噶嘛？ 係啊，佢都係請鬼佬。 即係佢中國喺背後啫，即係對僱傭兵都係啲黑水公司之類嗰啲啦，係啦。 絕對冇錯，係啦。 明白。咁跟住，咁呢度咧，北韓就咁樣啦，咁有咁嘅關係啦。咁對南韓啊，扮演咩角色咧？即係而家與神同行地扮演咩角色咧？ 南韓咧就其實冇角色嘅，只不過主角係一個南韓裔嘅人，咁樣佢咧就非法移民咗去美國，咁就做咗僱傭兵，跟住之後咧就完成咗 dirty job 嘅時候，佢有可能成為咗公民啊咁樣嗰啲嘢啦，又 係 嗰種嘅啫，其實 即係又唔係南韓嘅，唔關事 係啊，唔係啊， 佢即係根本係一個美去咗美國㗎啦，講句 係啊係啊係， 咁點軍天 咁呢度係咪好少南韓演員做咯？其實係。 基本上韓國演員就兩個嘅啫，跟住同埋有一個做嗰個君主嗰個咧，應該都係南韓演員嚟嘅。 即係你知得阿金正恩 演咁嘅咯， 得阿金正恩同阿主角係韓國人嚟嘅， 仲有個御醫啊， 係哦，即係其他全部係鬼佬嚟㗎， 哇，低成本， 勁喎！ 係啊， 喂，勁過嗰個咩漂流地球啊，大佬！ 係咪？係啊，係啊， 漂流地球嗰成個地球，你但係你都仲係成日見到吳京，係咪？都唔知點解嘅，係咁多中國人嘅成個地球嚇，係 啊，有吳京又有吳孟達咁樣係嘛？ 嚇，有吳孟達嘅咩？ 好似流浪睇资料见到有吴孟达个名啊， 唔系 流浪地球，流浪地球我讲， 唔系啊嘛， 系啦，好咁讲翻光天部队啦，咁就 系吴京达吴孟达啊，流浪地球，哇， 喂，仲有其他卡士嘅咁就啊， 佢 特别 演出嘅啫，我听讲系， 好似系，但系个名又摆到好， 见吴京啫，但系吴京应该唔系主角嚟嘅，好似系嘛， 我睇資料就依家 睇埋啦，即係話嗰套講成個地球嘅，就反而成日影住啲中國人，中國救地球。咁呢度咧，佢都明明係韓國片嚟嘅，但係佢就拍到好似西片咁，係咪？雖然主角 係 韓國人，但係其他全部係西人。咁啊講咩話嘅咧？套戲如果係咁， 英文， 即係連個主角都講英文嘅。 系冇错， 哇劲喎！ 我啲英文就麻麻地嘅，咁就 咁你听得出佢系 OK 定唔 OK 啲英文，到底系讲到劈屎噶嘛？即系刘德华噶嘛？定系点咧？ 我评价唔到，但系就听人讲就系话都颇为甩咳，但系都睇得出佢努力嘅，咁就 即系点咧？ 有啲甩咳咯。 哦，好嘅，好嘅，咁有机会等我听下啦吓。OK。好咁好啦，咁實質佢個角色啊係做乜嘅先？即係呢個，我講角色唔係講佢個角色啊，佢扮演乜嘢嘅角色啊？你明我意思啊？呢、這個主角 咁就係一個呢個僱傭兵丁嘅隊長， 唔係我扮演緊喺後邊嘅嗰個呢個政局入面啊，佢扮演乜嘢嘅角色？佢畫 算 啊？ 佢呢個角色嘅定位係咩嚟嘅？ 其實就派佢角冇咩角色嘅，其实派去接触做嘢嘅啫，其实就去前线嗰度捉咗嗰、那个人咁样去佢后边嗰啲佢唔使理，因为雇佣兵佢照 order 做嘢嘅啫嘛。 即系 系 唔系韩国演员做，其实唔系 先。咁佢系边一队人请嘅雇佣兵啊？好混乱啊！你讲到咁系中国请佢啊？美国请佢啊？ 佢美国嘅， 但美国唔系派美军去嘅咩？ 唔系噶，佢 美国都系派雇佣兵， 系请雇佣兵去做。 佢系美国派去嗰队雇佣兵嘅其中一员，系咪啊？ 系啦，冇错冇错。 咁佢嘅角色咪就美军咯。 我明白。 啊，明咩叫角色咧？即系佢呢件事上面佢扮演紧咩嘅角色？我问紧 ，OK？ 唔系佢个角色。咁即系佢系企喺美军嗰边嘅。 系啦，冇错冇错。 OK。 系啦，最初系啦。跟住就喺嗰、那個地下室嗰度咧，就佢哋又好危險啊，咁樣嗰啲嘢。跟住之後就，但其原來大家都喺度揾緊嗰個君主喺邊度嘅，喺個地下室嗰啲都幾大嘅，跟住俾佢咧好彩，俾佢揾到嗰、那個君主嘅位置，同埋嗰度咧佢又 set 咗好多閉路電視啊嗰啲嘢咧，又佢又睇得到。嗰啲人喺度點樣做嘢，跟住之後佢又喺度指揮，跟住之後一邊咧就喺度同嗰個急救啊咁，因為要救翻佢咧，佢先至有運行啊。因為如果救 唔 翻個君主， 我唔知你講乜嘢， 因為阿何正宇救唔翻阿君主，帶唔到佢出去嘅話咧，佢哋做得 T job 嘅人咧，就基本上就一定會俾人拋棄噶啦。系啦，咁样，即系佢哋要生存咧，一定要。 咁到底佢去想做乜嘅啫？佢系到底去杀佢啊，定做咩啫？ 绑架， 即系成劫佢翻美国啊！想 系啊，一定要佢安全，系啦，要保佢安全，夹佢翻去。 哦， 系啦，咁样，咁就喺个故事嘅，但系都系喺个地下室嗰度混战啊， 咁 样 嘅。咁而去打嘅系就系中国派去嘅另一队请嚟嘅雇佣兵。 系啦，冇错。 咁即系北韩废嘅。冇同你嚇，係哦，即係你兩班友走咗人哋北韓度打北韓，自己係冇人參與，冇理你， 打到巢曬嘅俾人，得基本上有 啲 外力嘅人俾人打到， 去做霸啲人咯，係 啊， 同埋佢角色就 係，即係基本上派咗轟天猛將同埋 A team 兩班友喺度互抽係嘛？或者 GI Joe 係咪？跟住嗰班北韓已經冇還擊之力啦！你兩班友，你打啦咁啊，係咪咁啊？ 係啊，係啊，冇錯就係咁樣。 哦，黐線嘅咩戲？ 咁但係好啦，咁個主角到底有冇發現中間嘅陰謀啊？或者點啊？即係佢自己會唔會有另一個立場咧？我想知啊。 有知道陰謀，因為原來係佢哋個隊員裏面有一個咧，就變咗節嘅，係啦。 變咗咩節？ 原來點解中國嗰邊一早收到呢單嘢咧？就係、是、有個隊員就係一早放個風出邊， 跟 住之後就係啦。 但係嗰個隊員都係鬼佬嚟嘅。 嗰段都是鬼佬嚟噶， 系 啊， 好，咁到底呢个主角有咩立场呢？即系佢系觉得其实系两边都系错嘅，定点样？佢立场系点？ 佢冇立场嘅，真系又系。 佢直情冇立场，即系佢冇话自己都身为一个韩国人，冇嘅。 咁又冇，但系去到尾嘅时候咧，就都系揽住韩国，嗱，好似揽住个韩国御医喺度锡咁滞噶啦，又几乎系玩到 女嚟嘅，因为。 唔系男嚟嘅。 哦，我以为大长今添，你讲个寓意系。 唔系。 咁佢有冇揽住金正恩食啊？又冇嘅。 冇，但系有揽住佢去到尾，因为就要救佢啊，系啦，因为上咗飞机嘅时候咧， 抱住金正恩系嘛？ 系啦系啦，即系要揽住金正恩跳降伞啊。 嗯，明白。 系啦，改种。 啊，完美噶咁个故仔。 其实就冇完嘅啦，其实个故事系好简单，冇乜嘢嘅。其实喺个地下室嗰度打。 咁最 后 佢成功将金正恩劫咗翻美国，就系、是、个结果啊？ 系，但系就但系就美同埋个美国总统嘅当人气急升咁就当选咯，系啦。跟住之后美国佬就同出边讲就系话。中国是想刺杀佢，佢哋系救咗佢添，讲到系， 就呢个就系结局啦， 系呢个结局，系啦，最后系咁，同埋系咯，系咁多，系啦， 有证据，佢讲又有证据咁样，佢揭咗出嚟，即系讲话中国刺杀佢。 嗯，唔系咁就系有口噏嘅啫，呢啲又系咯。 系咁，你知唔知其实佢成套戏系一个乜嘢嘅？讲嘅啲咩？ 嗯，成个戏讲啲乜嘢啊？咪美国佬虎视眈眈，中国更加衰，佢哋嘅兄弟啊只有北韩，系啦啊，两兄弟一 定要团结。呢一个其实咧就而家南韩佢哋而家当政嘅政府自己嘅政治正确立场嚟嘅， 系。有冇中國更加衰呢一樣嘢㗎？ 我之前咧已經喺幾套佢啲戲度講過㗎啦，佢哋要加入呢啲咁嘅政治正確，咁即係就算上次講明明軍艦島嘅打日本仔，咪打日本仔咯。你最尾見到啲美軍去掟原子彈，竟然佢就係悲哀嘅， 咁 因為佢就要表達呢、這、一個即係、其實美國係邪惡嘅呢一個咁嘅講法啊，即係而家呢個就係佢哋而家嘅政治。睇法嚟嘅，即係佢呢個文在人嗰個政府啊，講緊 OK 嚇，咁但係而家佢領導噶嘛，咁所以而家佢呢啲戲咧，基本上呢個所謂主旋律就係咁噶啦 ，OK， 即係美國係正衰人 ，OK， 不過你話呢套戲咧，再加入另一個角色就係中國，咁總之咧，佢哋就攬住北韓石嘅， 係啊， 呢個就不嬲佢而家個立場，咁所以好多人都話啦，不如你死啦，快啲你快啲合一啦，你快啲去投入金正恩懷抱啦，咁其實就唔使理佢哋嘅 ，OK， 咁而家有啲人係咁講嘅 ，OK， 咁佢哋淨覺得你啲美國佬又衰人啊，中國佬啊更加衰人中嘅衰人啊，咁全世界都唔係好人啊，咁最好人應該係金正恩啊，咁交得好緊要嘅，交得好緊要，咁竟然仲拍一套咧？奇怪喎、哦，即係呢套喺度，即係其實可以講一扮西片嘅戲嚟㗎嘛。咁睇下佢都係呢套都係輸出海外㗎啦。咁你以你呢個咁嘅主旋律，佢邊個睇邊個會睇咗會覺得 O K 咧？ 全部得罪曬嘢被港輸出啊！ 咩台灣咩話？聽唔到。 台灣票房好。 台灣票房好好。 係。 係 啊。好短時間已經超過一億。 今次佢就冇扮日本嘅喎。 係。 係。其實日本都係衰人嚟嘅喎，喺個眼中即係其實佢扮曬全世界嘅。 嗯。 基本上係啊。 係啊。 咁其實呢套嘢賣俾邊個睇咧？我哋問。即係台灣就好好係嘛？咁仲有邊度咧？有邊度賣緊？ 香港好似睇啲评论啲反应系咪都好啊？或者 或者分分钟 冇冷场咯、啊，多数都系讲啊。 即系都系一个传统动作片咁样，即系 即系佢哋净系睇到嗰个动作，佢睇唔到后边，佢睇唔到后边佢哋呢啲动作系嘛？ 主要都系讲呢啲。 佢睇唔到后边嗰个政治动作系嘛？ 嗯。 唔 係，即可能對啲政治敏感度唔夠嗰啲人，咪會睇咯。 係咩？平時香港人唔係政治好敏感嘅咩？一講親即刻火到嚟噶嘛。 係。 好啦，咁呢套嘢到底有冇喺內地，或者可唔可以喺內地上畫咧？有冇講過？ 冇，但係我睇嗰啲內地啲網啲人啲評論嘅時候咧，就都話呢套戲冇可能喺我哋內地上啦。一般觀眾都係會覺得 你咁嘅主旋律係咪？ 係啊。 喂，呢套咁樣北韓上映比較成功啲啊，會係咪？ 係啊。係啊。 咁我祝福佢哋盡快就南北韓統一啦，係咯，即係應該話係盡快俾南韓盡快俾北韓統一啦。咁我哋唔使捱呢啲交韓片，係咯。以後嘅淨係淨係做佢哋嗰啲樣板戲喺度，咁咪正咯，係咪？你啲女咪可以曬。劳军啊，咁咪啱咯，嗰啲系嘛？ 到时啲韩片就质素下降，我哋唔会睇到咯。 唔 系， 佢下唔下降你都唔会睇到噶啦。到时净系喺佢里边播放嘅啫嘛。得一个观众就系金正恩咯。到时，唔系我祝佢快啲有今日。OK， 咁啊，嗱，咁呢套咁香港人竟然话好睇， 系啊，都个个都话紧张刺激嗰啲咯。 系。 系乜嘢咁？ 真 係 緊張刺激啊！ 係咯，嗱，咁你比起呢個黃京嘅又如何咧？實講啦， 搞嘅程度各有各交，但係如果講話動作場面嘅話咧， 係 吳京嗰個好睇啲。 係咯，咁但係上次吳京嗰套你就鬧到飛天，嗰叫咩話？戰狼二啊嘛，咁係 我個人 點解呢套韓國佬拍就反而佢哋就冇問題啊？因为佢冇咗个政治 嘅 吸引力，冇咗个政治情绪啊，系咪咧？ 唔系未必嘅，因为如果以动作场面计，佢用咗另外一个方法嚟拍，佢多咗好多系第一身嘅咁去处理，系啦。 嗱、啊，即系佢好似打机咁嘅，有呢、這个 系啊，冇错， 第一视点嘅成日系啊，咁啊，可能呢样嘢咧，对而家嘅观众嚟讲咧，又真系 piece 到佢多啲。 系同埋你讲佢似打机，其实有一样嘢更加似打机，佢唔止系净系第一身啊，佢佢喺度一邊喺度急救個君主嘅時候咧，一邊嘅時候咧，佢係對住好多唔同嘅 mon， 跟住之後就用通話咁樣去指揮佢哋啊！你睇住啲 mon， 跟住之後咁樣下指示，你個感覺更加似打機啊！ 即係似打緊嗰啲即係即時戰略嗰啲啦，係嘛？ 即時戰略嗰啲，佢對住好多嗰個 mon。 我以為你話佢一路打啲人咧，啲人會跌啲分出嚟添，咁樣 先會係啦。 系咯，佢一路冲咧，有啲环啊，叮咁好似阿 Mario 咁咧，咁样系啦。咁到底好危急啊，就一跳落水管喺大陆出翻嚟，我以为呢啲咧，系咯。 我唔系打爆啊， 有埋呢啲， 打爆个桶啊，有啲鸡髀啊，有碟餸啊。 系啦，有埋呢啲会唔会更加好睇咧？嗰班友仔觉得，即系蒙面超人 XA 嗰啲咧，嗰啲打法摆埋落嚟，会唔会好更加好睇？对佢嚟讲，杀王嘅大佬，喂呢套嘢。即係嗱，老實講，即係我覺得佢哋因為咧呢套係一個韓國片，咁佢又拍到又好鬼西片 feel 添，咁你睇嗰陣咧，你就撇除曬所有你哋平時會諗嘅政治嘢，因為都唔關佢事啦，南北韓、美國咁樣佢覺得係嘛？雖然你又話埋中國衰人，你但對香港嚟講咪啱咯， 係。 佢哋可能覺得好政治正確，佢好掰添啊！佢可能 佢有冇中國人添？冇嘢。佢话大陆讲大系咪全部出鬼佬嘅？ 系啊，全部鬼佬嚟噶嗰堆中国嗰堆代表队啊，嗰、那个系啦。 咁佢有冇中国官方嘅任何人出现过喺套戏度？ 冇，新闻都冇。 即系冇啲又成日出嚟好讲埋啲嘢喺度，好唔啱听嗰啲咧， 嗰啲 咧 系啦。 嗰啲冇嘅， 冇嘅， 咁咪冇呢样嘢刺激到佢哋咪 OK 咯？嗱，咁我的确觉得佢好聪明嘅，摆啲嘢系嘛，系啦，即系韩国电影咧，的确咧，就算上次《屍殺列车》，我完全唔 buy 佢嗰套谂法啦吓，但系咧睇嗰阵咧，的确觉得系好正嘅，即系佢的确可以做到咧， 你另外淨係欣賞套戲呢一 part 嘅，係咁呢樣嘢係成功嘅，咁其實呢啲咪就軟實力囉，即係其實我本來都唔係睇你嗰啲嘢，係咪先？係，其實我鍾意即係好似日本咁啫嘛，其實我冇話鍾意你嗰啲乜嘢政治思想啊，或者你黃黃軍啊、侵唔侵華呀、啊、咁，但係哇，我追緊你面嗰陣靚女啫嘛，係咪先？咁但係你就可以將嗰樣嘢隱藏在後面嘅時候，咁你呢個先就係軟實力啊嘛。 係，冇錯。 睇睇下你洗埋腦，係咪？咁即係軟實力，咁佢的確做到，的確做到，係咯。咁睇下呢套戲可以射到幾遠啦。咁今次即係香港、台灣，即係喺華人地區呢兩個嚇，即係唔係中國內地嘅地區都受。咁中國內地嗱，睇下我諗你話正式上畫就唔會啫。咁其實中國內地嘅觀眾應該都會深刻睇到咯，咁睇下佢哋中唔中意咯，系咯。 嗱，我望过一啲嘅评论嘅时候，整体大致上都冇问题嘅 ，OK 嘅。 都冇问题系咪？系咯， 系有一部分系、有一部分人唔中意，就系、嗰样嘢，佢就系对提到中国两个字会比较敏感，嗰啲人就会唔中意啦，真系。 嗯 ，OK， 唔紧要，唔紧要，系咯。 系啊。 咁啊。票房都有一定成功啦，呢度系咪？ 系冇错， 而家系讲呢啲嘅啫，系嘛？另外其他嘢， 佢亦都拍都唔算拍得贵啊，佢150亿韩元咯，即系1亿多啲港币嘅啫， 系嘛？我可以拍多套西片出嚟。 系啊，但系佢都几多几识偷鸡嘅，系咯，咁就 唔系咁嗱，好啦，咁既然佢拍得咁似西片，咁我同翻啲西片比啦，咁佢拍到似咩个 level？ 轰天猛将啊！定咩 level 啊？ 去唔到，都去唔到。 都系似啲B 级得嚟，但系又系喺啲战场嗰度嗰啲啊，即系当系Rambo 嘅第四集咁上下嗰啲啊，唔系冇嗰种。谂下先，应该系应该系海豹突击队嗰种规模啊。 吓，咁都好好噶咯，海豹突击队、啊、大佬。 啊！嗰種規模咯， 即唔係 Straight to Video、Sci-Fi 台嗰啲規模啊？ 唔係嗰啲，唔係嗰啲咁就。 咁即都起碼係同阿吳京同一個 level 噶咯喎，係咪？戰狼 係同 level 噶咯喎，同嗰、那個。 哦， 係同 level。 咁你話動作場面，咁比起上次我哋睇人狼紅眼鏡，咁你覺得邊個嘅動作場面好啲？ 人狼好啲，因為可能。我唔中意佢我唔係咁 buy 佢第一身嗰種嘅玩法啫，其實就嚇，同埋佢好多位咧，其實我話佢偷雞點解咧？佢淨係影住個 mon 嘅啫，個 mon 裏面嗰度啲人佢係拍緊槍戰嗰度啊，即係你 mon 中 mon 咁樣睇，你個細 mon 明白 嚇，咁都話太好睇嘅啫。 即係佢唔係現場咁影佢打嘅。 系啊，有好大段时间唔系咁，但 咁真系偷鸡喎，咁你可以其实拍得好似无线咁都得噶咯， 吓，但系佢所以话佢聪明咯，咁就吓、都几多位系咁嘅，但系 唔系啊，但系咁样睇好睇嘅咩？最弊就系咁样睇唔好睇噶，点解会睇觉得好睇咧？ 但系就另外嗰边都有一定嘅数量，但系嗰边就我嫌佢多得滞啦，咁样拍。 咩叫咩嗰边咩 就？即係你真係睇住佢哋打嗰啲都有一定嘅數量喺度嘅，咁就 都有。 咁嗰啲打 一定嘅數量嚇，但係佢都係冇人狼咁好啊，因為佢都係用第一身視野咁樣去拍嘅，其實。 佢呢啲係好實戰咁開下槍嘅啫，係嘛？唔會話打打下又打功夫啊？ 冇咁就。 咁都會打功夫 啊 嘛？唔會啊，係咪？ 唔會實好實嘅，佢係打得係啦。 係啊，即係佢特種部隊嗰種打法啊嘛。 系啦，一招要割喉啊，咁样嗰啲嘅，其实就吓 唔会无端端明明有子弹都劈嗰支枪只抽啊，咁跟住只抽都唔够，攞把日本刀出嚟啊，唔知点解啊，咁我就唔会 冇啦，呢啲绝对冇，全部都系啦，要杀人为主嘅，系要完成自己嘅目的，系啦，改咗啦。 好 。另外ending 嗰最紧要就系个 ending 嗰一场，有好多人就系攞嚟同职业特工队第六集去比较啊。 点解咧？ 因為佢又用第一身視點，因為嗰場戲就係嗰個君主咁就成 成張床啊，即係成個擔架床咁樣跌咗落去咧，跟住之後跌咗架飛機喺出邊啊，佢要跳落去，跟住之後就開降傘，跟住之後嚟去救佢咧。嗰度佢用第一視點咁樣去拍，嗰度黑夜嘅，嗰度其實拍得都幾精彩嘅，真係真精彩㗎啦！呢一個就係啦，嗰度喺黑夜嗰度，你見到啲畫面，其實你個感覺個氣氛係做得好好緊張，你好投入到嘅，真係嗰度係啦。但係就咧同 MI 嗰度比咧，就佢就睇啲畫面冇咁豐富啦，咁就但係個實感係強咯，咁就嗰一場。嗰場係最推介嘅嗰場係， 我覺得咧，如果佢換咗個君主做公主會好睇啲咯， 保護條女好啲啊， 係咪？即係其實已經一係就佢唔係夾個金正恩，夾咗金正恩個女之女咁樣，佢咁講嚇，不如佢咁樣，咁個女嚟嘅。 雨衣又係啲啊靚女嚟嘅， 雨衣大長今咯，直情 係，或者你應該 仲著緊大長今套衫嘅咯。古装嘅系啦， 系， 你唔好问点解啊？因为你中华英雄咧，明明咧去美国嗰阵唐人街噶嘛，有车噶，有枪噶，即系就算唔系今日嘅现代，都起码系近，即系其实系近代嚟喎，大佬。但系唔知无厘头翻到中国又有皇帝又成着翻古装噶嘛？咁你唔使解噶，去到北韩咪大长今咁嘅咯。得唔得？ 得 系嘛？得唔得？ 系 你中意啦，系咪先？咁你咪夹个古装公主走咁样， 系 咁公主又无辜噶嘛？又唔系我系坏人，我老豆系坏人啫，咁样咁咪好唔好睇啫？系咯，即系既然都咁虚构嘅古仔，咁虚幻啊，唔生在救，即系咁，其实你系去杀公主变咗救公主咁，或者定系夹佢哋，唔好理佢啦，咁咪变 Star Wars 咯，会唔会啊？ 系， 你话最屘落跳嗰下咧，就锡一下先，两个，跟住先跳，会唔会系咁好睇啲啊？ 可能， 好睇啲， 系咯， 即系呢度直情连爱情线都冇噶咯，咁即系呢套嘢冇女噶喎。 冇噶，冇噶，冇噶，但系就嗰压迫感啊，嗰个实时处理嗰个感觉系强嘅，咁就系啦，嗰个气氛啊，同埋。 咁我唔懷疑嘅，即係韓國拍一啲軍事啊嗰啲嘢，其實有一手嘅， 係 有一手嘅。你香港啊，可能你都要去到陳木勝㗎啦，要係咯。 啊，林超然啊嗰啲啦。 但係佢又唔拍喎，走咗去拍喵星人，係啦。 係。 真係好特別。 係之後嗰套火拼又會點啦？ 陳木勝就咁，你中意睇呢一類型，的確唔排除佢的確係可能係精彩。即係你純粹當一套軍事行動，你唔好理佢即係講乜。即系我睇佢打啫，咁或者呢个出发点系 O K 啊，但佢后边有啲咁毒嘅政治正确咧，大家小心啲啊。 系啦， 即或者大家唔系，即系你知道咩回事咯，最起码要系啊，即系你可以攞咗唔好理佢嘅 ，O K， 即系你唔好俾佢洗脑啊，最紧要系系 系冇错。 即系咧，只系上次厮杀列车啊，即系我地睇完，梗系觉得梗系 bullshit 啦，梗唔系话开门嗰个就即系。是壞人，但係好多人睇完真係同我講係咁講㗎，即係話開門唔肯開門嗰個又正衰人啊，抵佢死啊，又話咩即係佢的確係睇完之後咧係掰咗佢嗰個左膠思想㗎。 嗯， 係啊，所以你唔好以為咧，睇下打啫，唔使唔咁咩，唔係你好清晰，我真係睇佢打好精彩，冇所謂，你唔好俾佢洗咗腦就得啦，我係講呢樣嘢啫。 係。 系啊，即系你净系睇佢打 O K 嘅，我相信的确拍得精彩嘅。O K， 你唔好话因为佢精彩，叫咗俾佢影响埋你，认同咗佢嗰个谂法，佢就系想咁啫嘛。你明唔明啊？ 嗯， 佢就系想你喺即系预呢个娱乐之余俾佢洗脑啊，其实就系咁啊。 啊，文化战争我 系 一个。 吓，真系佢做咗林明明嗰样嘢啫嘛，其实是一个武器嚟噶，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啊？ 系。是啊是不过就太那些荷里活演员摆埋在这里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个人认为呢就夹得不是那么好，即是又是有少少没有香港和大陆合拍那些合拍片那种那么强烈的味道，但他这一度呢都有一种不是那么协调不是那么夹的味道在这里，其实就。是啊，即是啲外国演员同埋韩国演员。 即是呢，如果你话李炳宪嚟嗰啲咪会夹得好啲囉。 系冇错冇错冇错，佢本身拍过西片啊嘛， 即系佢唔系即系其实韩国都用唔系即系美国都用好多韩国演员，但系诶即系但系佢做开嗰班就会好啲啦，即系唔系阿 Ring 嗰啲都 OK 噶，嗰时你见佢 系拍过西片嗰啲， 系啊系啊系，即系唔系一定唔得嘅，但系如果你揾一啲咧好本土嘅韩国星啊，即系佢根本就只不过系做韩国电影嘅啫，冇即系就难啦，你会觉得好似咪格格不入啊咁咯。其实佢个演出方法都系几唔同嘅，其实你会睇得到。 系，但系反而如果对比之下啦，吴京佢呢一方面佢系混合得好啲啊，佢喺战狼二嗰个处理，我觉得系好过佢。 咁当然系啦， 系咯系咯， 即系你所以你去唔去到国际呢样嘢咧，就系呢一个分别咯。 系咁就。 咁你呢度睇咪会唔会有啲似刘德华咯？就算你点操英文都好，你系夹唔到就系夹唔到噶啦，即系都系嗰句啦。点解你哋要妒忌啊景甜咧？因为佢喺呢啲戏入边，佢嘅英文同佢嘅演出，佢系夹到啲西人嘅。你唔好理佢嗱，首先唔好讲演得好唔好，就唔好讲呢样啫。佢最少夹到落去，你先再讲其他嘢啦。你夹唔到落去咧，你乜都唔使讲嘅。 唔讲话佢系最重戏嗰两部，只系讲金光骷髅岛佢冇乜戏嗰套，佢都系 O K 啦，夹得到。 即系你挤佢喺里边，你觉唔觉得好怪？ 冇啊呢种感觉。 冇怪嘅系咪？咁样佢咯。 系啊。 即系你中国人梗系觉得啦，但系你觉得你因为佢系景甜啫 ，O K 吓吓 系。 即系其实呢个系好紧要嘅，你打落去唔怪系啦，呢个好紧要嘅。你打刘德华同舒淇落去咧，就会好怪，你明白？ 系啊， 你睇下套《南越人》咧，知我讲咩噶啦 ？OK， 系明白。咁同埋另外一样嘢就系、呢套戏咧，佢有一个问题就系嗰啲除咗主角之外啊，佢啲队员咧唔同西片，有啲西片咧就系 B 级片，佢啲人物都好鲜明噶嘛。 嗯， 佢嗰边啲人物唔够鲜明，所以就令到咁样格格不入咧，即系佢更加难去处理啦。呢一样嘢系系啦。 边个唔鲜明咧？你讲 啲性格嗰啲嗰啲， 你讲系啲鬼佬， 啲鬼佬系。 嗯。 韩国嗰边就好鲜明嘅，好清楚做乜嘢嘅。 咁咪好啊？可能呢个系韩国人写嘅剧本嚟噶咯，其实 系一定系，一定系，一定系。 咁如果你睇埋嗰啲英文对白，有时会唔会比较奇怪嘅咧？咁样系呢、這个咁你就會睇得出係邊個寫㗎啦。你睇《藍血人》就睇得出個劇本係中國人寫嘅。 嗯，係。 因為連啲鬼佬講啲英文啊都怪㗎，即係唔係怪先，唔係佢啲口音，而是即係佢講嘢啊，啲鬼佬都唔會咁講嘢嘅。你睇得出喂呢、這個劇本中國人寫嘅咯。係。係啊，嗰啲中國人英文啊，係。 係。 唔係，其實佢唔係 grammar 錯，冇唔會去到咁低級，意思。鬼佬其实嗰啲系日常对白嚟噶嘛，你都唔系日常嘅，讲得好怪嘅，咁你咪睇得出唔系鬼佬写咯，即系好简单，你扮香港人对白，你扮唔到噶嘛， 系， 你内地都有人扮噶，扮唔到嘅，即系你唔地道就系唔地道啊嘛， 系，即系啲 扮睇得出系扮噶，系啊， 高空浩劫嗰度嗰啲外国人咁啫嘛，嗰啲香港演唔系。演香港演员嗰啲外国华籍演员咯，咁啫嘛，系咯，都系唔地道嗰啲粤语系咯。 佢又唔系嗰个问题喎。佢系佢嗰个系佢演咗出嚟怪怪地啫，我又唔觉得佢，即系你将佢化成剧本嘅时候，我唔觉得佢有问题嘅。 哦，系。 佢系佢演咗出嚟怪怪地啫，嗰、那个就我一讲系你喺剧本，你已经睇得出。边有鬼佬咁样讲噶？ 哦，系， 你唔可以用高空浩劫嚟做例子啊！你用嗰啲平时啊，嗰啲西剧啊、西片，无端端有中国人出嚟讲嗰啲好奇怪嘅中文嗰啲啊。 哦， 不过中文成日摆嗰个场合，其实有啲唔啱嘅。 嗯， 你明唔明 啊？ 系嗰种咯，即系你系中国人先听得出嘅啫。吓， 嗯， 其实嗰句嘢咧，你如果你将转到英文咧，就 make sense 嘅。 嗯、 但用中文讲出嚟会唔 make sense 嗰啲啊？ 系明白， 即系佢照译啊，即系将嗰句嘢咪直译翻好中文咯。 系， 咁但系唔系咁样噶嘛？可能你中国人根本 化过咯， 你中国人根本唔会咁讲噶。 系啊系啊， 问题系你明唔明啊？ 明白明白明白。 咪、你见到人你唔会讲 how you doing 嘅啫，中文。 唔会。 点讲啊？呢句中文？ 嗯，你做紧咩啊？ 咪 how you do 系你做紧咩咩？ 唔系唔系唔系。 你点译都唔啱嘅。 系。 吓，因为你根本唔会咁样噶嘛。 系。 吓，即系你中文唔会咁问候一个人啊，系因为系啊。呢、這个先系个问题啊！咁如果你摆咗一个配音度，咁你就会将佢变咗讲咗第啲嘢嘅，其实， 嗯， 系嘛？即系你唔会系直译嗰句嘢啊！我意思系， 系冇错。 你将呢句直译做中文本身都唔啱嗰个语境，即系中国人唔系咁唔会咁样讲嘅，咪呢个问题咯。咁你调翻转啫嘛？你中国人咪将你嗰句中文直译做英文咯？ 系。 咁唔会好怪咩？你觉得咁鬼佬唔会咁讲嘢噶嘛？即系咁人哋都唔系咁样嘅吓，咁你咪觉得怪咯吓，咁咪有呢啲问题咯。咁我唔知呢套戏有冇呢个问题啊？咁你即系如果大家可以咪睇下佢啲对白咯，系嘛？留意下喺度咪，佢有翻字幕噶，不过啲字幕唔系写英文嘅，系吓咁。如果大家睇听翻咧，你听下到底佢呢度写成点咧？好嘛吓， 系嗯， 大家拜。咁系一套韩国拍嘅西片，简单讲就 系，嗯，系啦系， 系全英语对白嘅系咪？ 系，冇错。 咁佢同翻嗰个北韩嗰个君主讲嘢，都系讲英文噶。 等先。 咁佢同个御医讲嘢，都系讲英文嘅。 系啊系啊系啊。 哇，真系厉害。好，咁呢个真系未见过，真系系啦，即系佢你都未至于中国人咧可以拍一套咧。全英語對白嘅戲，暫時都未見過。佢總會同翻中國人講嘢，都會講翻中文嘅。咁啊，呢套情係韓國人同外國人講嘢都係英文。咁佢呢度完全係賣俾外國㗎啦， 外國英語嗰啲人啦，係啦。 咁、我都唔知佢會唔會喺韓國上畫嗰陣咧，係配翻韓文。 嗯， 有可能嘅， 有 係啦，有可能 有可能 係，因為佢其實全英文對白啊嘛，咁佢不如全配音咪得咯，係咯。咁我唔知啦 ，OK， 咁大家睇啦吓，咁我就冇咩 comment 啦。咁呢、這个但系呢个我就问多样嘢啦。既然佢点解要 set 个时间喺个所谓嘅未来咧？二零四几年咁点解要咁咧？ 其实冇乜必要啊。 二零四几啊？系咪二零四几啊？你话？ 咪二零二四。 我二零二四，我唔系四几。 其实冇乜必要，佢啲嘢同依家差唔多，冇乜大分别。 系。 系啊。 OK， 即系唔知点解佢话个年份系二零二四啫。OK， 好得。 系啊系啊。 得。咁其实唔科幻嘅，一啲都唔科幻嘅。 唔科幻嘅，佢啲武器都系现实生活你可能 即系我随时可以拍拉丁歌，我话二零二四咁嘅，即系冇乜关系嘅吓， 冇关系噶， 其实都系而家咁嘅啫。OK， 明白。OK， 只不过佢嘅年份系咁讲，咪未来咁啊， 近未来 当佢科幻啦。OK， 好。 系啊， 亦都假设咗一个唔系即系现实嘅一个政治情况咁啦，系咪？ 系啦，系呢一样嘢幻想咗系出嚟啦，系啦。 系咁 ，OK， 冇任何高科技，冇任何嘢，好， 冇嘅，冇嘅。 咁呢套系香港啊，今个礼拜上画唯一一套可能掹车边啊，唉，即系冇科幻片掹车边有啲奇怪啲嘅一套戏啦，就系咁。好，有冇补充？ 冇啊， 大家有冇补充？ 啊，冇啦，冇啦，冇啦。 啊，马仔同阿芬芬啊， 冇啊， 冇啊。 好，咁好，咁大家睇啊。